曾相信过奇迹，此时庆幸终于遇见你。 像那万千星光般美丽，爱落进了我的心里。 原来所有错过的风景，只是为了再次等到你。在红尘中遇见了你，再远的距离都不算问题。 明知相爱没那么容易，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放弃。 我在红尘中遇见了你，再多的算委屈。 相信爱情给我们勇气，天涯海角我们都在一起。 所有错过的风景，只是为了再次等到你。 不问这条路通向哪里，从此我不会再孤寂。 我在红尘中遇见了你，再远的算问题。 明知相爱没那么容易，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放弃。 我在红尘中遇见了你，再多的委屈都不算委屈。 叫我们都在一起。 我在红尘中遇见了你，再远的距离都不算问题。 明知相爱没那么容易。